第三集，守护者麦迪文。令人惊讶的是，卡德加自己在守护者这方面的调查毫无收获。他虽然能够进入紫罗兰城堡的大图书馆，再加上偷偷潜入的几个私人图书馆和秘密书社查阅资料，但是其中关于这位强大杰出的麦迪文的讯息却少得令人泄气。这就更奇怪了，因为达拉然的每一位老资历的法师似乎都对麦迪文心存敬畏，而且总在某些方面有求于他，或者想从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一点信息，一份恩惠，甚至是一份人情。以法师的标准来看，麦迪文显然算是个年轻人，他才40多岁，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似乎完全没有对周围的事物造成任何影响，这让卡德加很是意外。他听说或读过的大部分故事里都说，独立法师们格外招摇，敢于染指那些凡人不该了解的秘密，而且经常因为乱用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力量而送命、残废或是受到诅咒。他小时候学到的相关课程中，大部分非达拉然法师们的结局都是相同的。这些没有了自律、自制和自省，这些不受控制、未经训练、自学成才的法师，总是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虽然这些情况并不那么常见，但有的时候还会连带着毁掉他们周围的大部分村庄。而麦迪文既没有亲手毁掉一座城堡，又没有搞得自己化为粒子散落到扭曲虚空中，也没有召唤出一条龙出来却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它，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他不是拥有强大的自制力，就是拥有惊人的力量。从学者们对卡德加这份助手工作的上心程度和他收到的那一长串指令来看，卡德加觉得事实应该是后者。然而不管怎么调查，他都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这位麦迪文有什么卓越的研究或是了不起的发现，又或者是任何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解释肯瑞托对这位独立法师显而易见的崇敬。没有任何伟大的战争、了不起的征服或是广为人知的战役。一说到麦迪文，吟游诗人们的歌词明显变得模糊粗略，而在讨论到他的成就时，那些平时无所不知的使者们都沉默不语。然而卡德加意识到，麦迪文一定是具备某种重要的特质，令他在学者们心中激发起恐惧、尊敬和极度混合的感情。在魔法学识方面，肯瑞托从来不把其他法师看作能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手，还经常会想方设法地阻挠那些没有和紫罗兰城堡结盟的法师，但是他们却对麦迪文毕恭毕敬。为什么？卡德加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怜，只有关于他的父母的一丁点信息。有一本魔法典籍的页边注上援引过他的名字，还有一些记载里提及他偶尔拜访达拉然。所有这些访问都发生在过去5年内，而且麦迪文显然只与资深法师们会晤，比如说那位现在已经失踪的艾里克斯。总的来说，卡德加对于他被指派去协助的这位据说非常了不起的大法师知之甚少。鉴于他向来把对对方的了解作为武器和盔甲，卡德加不禁感到担忧，在这场即将到来的会面面前，自己几乎手无寸铁。 关于魔导师我了解不多。我是说我知道的不多。 你当然不了，我是说年轻人从来都知之甚少，我想可能这就是他们年轻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我指的是我对麦迪文的了解不多，是你刚刚问我的。 我想我确实是问了。 所以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跟其他人一样吧，有他的爱好，有他的脾气，有心情好的日子，也有心情不好的日子，跟所有人一样。 那他穿裤子也是一次伸一只脚？ 不，他是飘起来穿的。 离尖塔还有一层楼。 最后几级台阶旋转上升，卡德加猜想他们一定是快到塔楼最高的尖顶了。老仆人继续在前面领路。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圆形的小房间，四周由宽阔的护墙围着，跟卡德加推测的一样，他们现在位于塔楼的最顶端。这里是一个大型天文台，围墙和天花板上都镶着水晶般透明的窗户，干净澄澈，上面没有一丝雾气。在他们爬楼梯的时候，夜色已经完全降临，漆黑的天空挂满了繁星。天文台里光线很暗，只有几个和其他地方一样的火把，发出凝固的冷光。不过，这里的火把照有灯罩，所以光芒稍显暗淡，大概是为了方便观察夜空。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没有点燃的火盆，是为凌晨的寒冷时分准备的。天文台的墙边摆放着几张弧形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银质的水平仪和黄金星盘被当作镇纸压住大页纸张，或者作为书签，让那些古老的典籍保持打开的状态。其中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正拆到一半的模型，用来展示天穹上的行星运动。这精妙的仪器旁边放着几个用上好的金属丝串起来的珠链，成堆成堆的笔记本落在一面墙边，还有一些塞在桌下的板条箱里。一张展开的大陆地图嵌在画框里，展示着艾泽拉斯南部的土地和卡德加的家乡洛丹伦，还有隐遁于世的矮人王国卡兹莫丹和精灵王国奎尔萨拉斯。地图上插着许多小图钉，组成了只有麦迪文才能解读的星座图，而麦迪文就在这里。卡德加认为那不可能是别人，他是一个中年男人，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他年轻的时候头发可能是乌木一般的漆黑，而现在他的鬓角须边已经染上了灰色。卡德加知道这种现象在法师中并不少见，他们掌控的魔法能量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麦迪文穿着对法师来说相当朴素的衣服，剪裁合体，尺寸正好贴合他魁梧的身躯，一件没有任何装饰的无袖短罩袍垂到他的腰间，裤腿塞进了宽松的靴子里，他的肩上披着一袭沉甸甸的深红色披风，兜帽挂在背后。卡德加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以为大法师的衣服上毫无装饰简直是大错特错。麦迪文的衣服上绣着银丝花纹，做工细巧精妙，以至于第一眼完全看不出来。卡德加盯着大法师的后背，似乎从花纹中看到了一张古老传说中的恶魔的抽象面孔。他眨了眨眼，衣服上的花纹又化作了一条盘绕的巨龙，然后又变成了一片夜空。麦迪文背对着老仆人和年轻人，完全没有理会他们。他站在其中一张桌子边，一手拿着一个金色星盘，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笔记，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卡德加怀疑，这会不会就是莫罗斯警告过他的那些东西之一？卡德加清了清喉咙，向前迈了一步，但莫罗斯举起一只手拦住了他。卡德加僵在原地，仿佛被魔咒定了身一般，一动也不敢动。老仆人静静地走到大法师的一侧，等着麦迪文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随后那漫长的等待在卡德加看来仿佛永恒。终于麦迪文放下了星盘，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了三笔，他用力合上笔记本，然后朝莫罗斯看去。第一次看到麦迪文的脸，卡德加感觉麦迪文远不止四十多岁，他疲惫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卡德加不禁好奇，麦迪文掌控的到底是怎样的力量，竟然在他的面孔上刻下了如此深刻的岁月痕迹。莫罗斯将手伸进背心口袋，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介绍信，本来就已经是烟红色的火漆，在火光的照射下几乎变成了血色。麦迪文转过身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大法师的眼睛深深地陷在他漆黑浓眉下的眼窝里，但卡德加立刻就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着的力量，有某种东西在那双深邃的绿眼睛后面舞动闪烁，某种强大的不可驾驭的东西，某种危险的东西。大法师看了他一眼，而就在那一刻，卡德加觉得这位法师已经把他整个给看透了，而且认为他并不比一只甲虫或者跳蚤更有趣。麦迪文的视线从卡德加的身上移开，落到那封仍未开启的介绍信上。卡德加感觉自己几乎立刻放松了下来，仿佛一只饥肠辘辘的巨大掠食者没有多看他一眼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一样。然而如释重负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麦迪文没有打开那封信，他只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羊皮纸突然呼的一下被火焰给吞噬了，火苗在信的另一端蔓延，发出刺眼的蓝色光芒。这时麦迪文说话了，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看来我们年轻的间谍终于来了。